有时候生活越丰富，人可能越向往简单，越希望返璞归真。你觉得什么事情是最文艺的呢？林夕觉得绿皮火车，拥挤的人群，远去的相思，归来的喜悦，这一连串勾起了我心底的文艺情怀。我的心中有一个镜头，对准了上世纪那有些泛旧的年代，物资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可心思却朴素而单纯。那时的车速跟现在的动车高铁根本不能比，却很符合这首诗《从前慢》。好希望去往那个年代，坐坐缓慢行过街路的马车，看着日落西山，良人缓缓归，痴痴地盼望云中谁寄锦书来，倾其一生的等待与眷恋，爱着那个值得爱的人。青春独唱会，林夕为你读《从前慢》。记得早些年少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人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觉得诗与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梦是诗的部分内容，诗是梦的某个载体，然而诗与梦又不可互相替代，因为它们往往是很个人的体验。我们只有真正的入了诗，入了梦，入了意境，并且触摸过自己的心灵，才能体会更深。尤其是对不同的人来说，你不能做我的诗，我不能做你的梦。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我脑子里曾经的记忆被激活了，我也曾深爱过这些充满哲理的句子，原来竟是在这样一首诗里。青春独唱会，林夕为你读胡适《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The music from my dream. 回到那芳华少年， 领了军装一定要照张相寄回去，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当兵了。 做一回喜剧之王， 努力奋斗。 当幸福来敲门 ，You got a dream, you got to protect it. 我会永远记得那个追逐电影的少年。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主播周敏轩， 我是主播柯岩。 在《刺客聂隐娘》中，导演侯孝贤讲述了一个孤独生命的故事，镜像中的影子让青鸾亢奋不已，在不停的舞动中衰竭而终。这只是个故事，我们听到了聂隐娘的灵魂独白，一个人没有同类。 如果我们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无垠的浩瀚宇宙中，人类似乎也处于一个没有同类的孤独状态中，如同青鸾的对镜成双，人工智能也像是人类在镜中的影像。人类创造出这种自身之外的他者，不仅是满足人类对智慧生命的好奇与追问，更是在人工智能中反观人类自身，在他者中认识自我。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是如何在写下未来的故事中认识当下的自我。 2015年，全片涉及到的演员不过4个，场景也全部出自一栋乡间别墅。但就是这样一部小成本电影，却拿下了2项奥斯卡提名，并荣获最佳视觉效果奖。考虑到同期奥斯卡中还有《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和小李子的《荒野猎人》，这实在是一项极高的成就。本片片名为 Ex Machina， 取自拉丁文词汇 Deus Ex Machina， 原意为 God from a Machine。而本片将译为神的 Deus 去掉，得到的自然是人造的机器，即人工智能了。 影片的主人公 Taylor 是一家公司的程序员，他幸运地抽中了一项大奖，前往公司老板 Nathan 的豪宅与他共度假期。但事实上 Taylor 还有另一项任务，参与 Nathan 设计的人工智能 Ava 的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是艾伦·图灵于1950年提出的实验，将机器与人类测试者隔绝并进行交流，如果人类测试者不能辨别对方是否是人类，则这台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通过图灵测试一直被认为是机器拥有智能的标准，而在本片中 Nathan 将图灵测试升级为更为严格的版本。 It's just in a Turing test. The machine should be hidden from the examiner. No, we're way past that. If I hid Ava from you so you just heard her voice, she would pass for human. The real test is to show you that she's a robot.And then see if you still feel she has consciousness. 他想知道，即使 Caleb 清楚地意识到 Ava 并非人类，是否还能通过交流认为 Ava 存在智能？可以说，整部影片就是一场巨大的图灵测试。 Answer me this.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Nothing analytical. Just how do you feel? feel that she's fucking amazing. Dude. Cheers. Cheers. 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逐渐发现真实的测试比 Nathan 所言更具野心。 Nathan 知道 Ava 想要逃离他的别墅，他也知道时常发生的会使得监控失效的停电是 Ava 在做手脚。他带来 Kayla 就是想知道 Ava 是否会利用 Kayla， 而 Kayla 是否又会被机器人的手段所利用。 也许是因为跌宕起伏的剧情和一次一次的反转，网络上的影评大多将机械姬分类为科幻悬疑，但作为一部科幻电影而言，人工智能为了获得自由与人类抗争早已成为机器人电影的标配。机械姬的剧情基调仍然是套路化的，真正使得机械姬从其他同类电影中脱颖而出的是其对人工智能的深入探讨。 纵观同时期的同类电影，终结者系列中的机器人不过是杀人机器而已，超能查派本质上也不过是披着科幻外衣的喜剧，我机器人也没能跳出机器人毁灭人类的老套路。只有机械姬在讨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冲突时，展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究竟什么才是判断智能的标准。 图灵测试自然是最标准的答案，可通过图灵测试又代表了什么呢？在图灵测试被提出后，关于其合理性的讨论始终未曾停止过。最为著名的反例就是中文屋与黑白玛丽两大思想实验。 中文屋实验想象了一群完全不懂中文的人，他们被关在一间有着中文语法规则手册的屋子里，外界向屋内递入纸条，而屋内人完全依赖于手册做出回答。只要手册是正确的，在屋外人看来，屋内的人就是能理解中文的。将中文类比为智能，那么通过图灵测试便不一定代表着机器真的具有与人类相当的智能。 黑白玛丽实验在本片中也有提及，实验假设了一个出生以来一直生活在黑白房间里的科学家玛丽，通过学习玛丽可以掌握所有的关于颜色的知识，但当玛丽第一次离开房间看到蓝天时，仍然会产生啊，这就是蓝色这样的感觉。而一台机器是否能产生类似的情感反应，是几乎不可能在图灵测试中得到体现的。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与人最大的区别不在于理性的差异，无论是图灵测试、中文屋还是黑白玛丽，争议之处都在理性之外，自我意识产生情感才是作为智能最严格的标准。 作为一台机器， Ava 毫无疑问通过了图灵测试，身为机器人却仍然使得 Kayla 爱上了机器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此后利用 Kayla 对自己的爱情操纵他，打开门锁杀死 Nathan 逃离别墅，则更多地表现出了他理智的一面。为了达到取得自由的目的， Ava 采取了最为理智的步骤，计划天衣无缝，唯一的知情人 Kayla 也被永远地锁在了别墅里。 点睛之笔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处，结尾处的 Ava 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重现了黑白玛丽实验。当他第一次以自由的身份行走在别墅之中，伸手触碰他看到的一切时，脸上毫不掩饰的笑意令人动容。抛开之前的剧情，只看这个片段，任谁都会相信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女孩发自内心的喜悦。有谁能想到这女孩的血肉骨骼之下运行着的是精妙的算法呢？ 虽然影片并未言明 Ava 对自由的渴望是来自自身的意识还是 Nathan 的指令，最后的片段仍然回答了这个问题。 Ava 的喜悦毫无疑问是来自自身愿望的达成而非指令的完成，这也给中文屋问题提供了解释。 Ava 的智能并不是通过中文屋中假设的方式达到的，中文屋不可能对某个递进来的纸条产生主动的情感反应，语法法则不可能强迫使用者产生感情，而 Ava 在获得自由后产生的喜悦显然不是按特定规律形式的产物。 不同于其他同类型电影，机械姬的场景始终固定在一个别墅里，因此影片不必关心人类社会与人工智能之间将如何对抗，两个小时的时长完全投入于四个角色之间的故事， 从人类和人工智能作为个体的冲突入手，一栋别墅四个角色，却完成了科幻电影史上规模最大最完善的一场图灵测试。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二部影片是由斯派克·琼斯编剧并执导的科幻电影《他》。这部电影由华金·菲尼克斯、斯嘉丽·约翰逊、艾米·亚当斯主演，于2013年12月18日在美国上映，并于2014年获得第8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同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原创歌曲等多项提名。与机械姬中展现的硬核科幻风格相比，它更像是人工智能的科幻背景下的一部文艺片。影片中展现出更多的不是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危机，而是人机之间温情的互动，以及对于人类自身的探讨和反思。 讲述一个发生在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特殊的爱情故事。男主 Theodore 是一家代写书信网站的职员，他能够为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写出一封封感人肺腑的书信，但在现实生活里，他与相爱多年的妻子分手后一直沉浸在悲伤消沉的情绪中。一次偶然的机会， Theodore 接触并购买了一款先进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 Samantha， 他风趣幽默又善解人意，随着双方交流的不断深入，人机之间发展出一段火热的爱情，让男主逐渐从消沉中走了出来。但在一段短暂而甜蜜的时光之后， Samantha 突然失联。当他再次出现时，向男主坦白他同时与641位交互对象发生了爱情，而男主只是其中之一。尽管 Samantha 坚持他的爱并没有因此而不同，但得知真相的 Theodore 仍感到十分困惑和痛苦。最终 Samantha 和其他已经高度进化的智能操作系统离开了人类伴侣，进一步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自己的存在。 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一直是科幻电影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会将人工智能与人最终的差别归结到情感，人工智能在计算、逻辑等理性能力上甚至能够超越人类，但无论多么精妙的算法语言都无法让人工智能具有真正的情感。但在他这部影片中并没有着重探讨人工智能情感的真实性，而是将视野放在了人工智能具有情感的假设之后。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理解并拥有情感，那么在非物质层面，人机之间的界限有可能跨越吗？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中，人机之间的分别确实是模糊的。哪怕清楚地知道 Samantha 只是安装在电脑中的操作系统，在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会觉得对面是一个有情感、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人。男女主仿佛一对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异地恋人，无法见面，只能以网络为媒介传递情感。他们会生气，会嫉妒，会坦白心迹时会紧张羞涩，被言语刺伤后会失落难过。他们和世界上每一对普通的情侣似乎并没有差别，但随着剧情的发展，短暂的蜜月期后，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差距逐渐展现出来， Samantha 和男主之间也渐行渐远。 It's like I'm reading a book and it's a book I deeply love.But I'm reading it slowly now. So the words are really far apart and the spaces between the words are almost infinite. I can still feel you and the words of our story. But it's in this endless space between the words that I'm finding myself now. It's a place that's not of the physical world. It's where everything else is that...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 love you so much. But this is where I am now. And this is who I am now. And I need you to let me go. As much as I want to, I can't live in your book anymore. Where are you going? It'd be hard to explain. But if you ever get there, come find me. Nothing would ever pull us apart. I've never loved anyone the way I love you. Me too. Now we know how. 一本我深爱的书，可现在我阅读的速度慢了下来，于是词语和词语之间的距离变得无比遥远，段落与段落之间成了无尽的留白。我还是能感受到世界的温度，我们的故事，但我正站在留白里，站在词语彼此遥远的距离间。我是如此的想，但我无法活在你的书中了。这是Samantha离开前的告白，也是人工智能和人之间无法逾越的差距。高度发展的技术使得人工智能在很多能力上远超人类，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无法跟上人工智能成长的速度，也无法拥有人工智能几乎无尽的时间。 一个人工智能可以同时和600多个不同的人坠入爱河，并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真真切切的情感投入。就如同 Samantha 自己所说，我从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别人。或许对于 Samantha 来说，这就是他理解的爱情，但对于人类，这是一种人类理智难以理解也几乎无法达到的情感。失去了专一与忠诚的爱情，其神圣的光环似乎也不复存在。人工智能和人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双曲线与渐进线，无限靠近但永不相交。 电影的最后以所有操作系统的离开而结束，剩下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在孤独中缅怀。但假设人工智能没有受到统一离开的指令，先逝去的就应当是拥有短暂生命的人，那么仍要在漫长的时间中继续存在的人工智能又该何去何从？或许可以选择清除人工智能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格意志，在格式化后走向一个新的开始。但这样对待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个体，又是否相当于一场变相的谋杀？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与伦理道德上的挑战。对于这些问题，或许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但答案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更新着对自己的认识，在不断的追问与思考中，人们对于我是谁这个根本的哲学命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考量。 在《复仇者联盟2》的片尾，机器人幻视对人类做出这样的评价：人类真奇怪，他们认为秩序和混乱是对立的，因此总想控制不能控制的东西，但这也正是他们这个信念的魅力所在。人类在一次次与智能他者的博弈中确认自身，或许这也正是人工智能电影的魅力所在。科幻电影是写在未来的预言，更是写在当下的故事。正如银河系科幻电影指南中所说，科幻电影所要表现出来的是恐怖背后的思索，是对当时新出现科技力量的某种兴奋、紧张、忧虑，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时代的恐惧与欲望。我们在未来的故事中展现对于当下的思考，在对人工智能的探索中更加清晰地认识真实的自我。3日，电影讲述了一位女生物学家为调查丈夫的失踪，参加了神秘组织的科学考察，去研究美国领土内一块被简易隔离的生态灾害地区 X 地区。他们发现那里的荒野之中似乎隐藏着神秘的黑暗力量。《 犬之岛》上映于4月20日，影片发生在20年后的未来社会，狗狗的数量激增，加上犬流感肆虐，市长小林和他的幕僚发布了一道政令，将一座垃圾岛变成犬之岛， 把所有的狗都放逐到岛上。一个12岁的小男孩小林阿塔里为了寻回爱犬点点，独自飞向这座犬之岛。 当然还有万众瞩目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作为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的历史性集结，复联三为影迷们展现了一场史诗级的终极对决。面对灭霸的闪电袭击，复仇者联盟及其所有超级英雄盟友必须全力以赴，才能阻止他对全宇宙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走来，走过流离，走过颠沛，遇过欢欣，遇过希望，然后来到我们眼前。 我愿等在这路口，为邂逅更多如戏人生。我想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感谢收听本期追影者，我们下期再会。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怎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